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给大家呢进行连线。今天呢要连线的是北京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来介绍今天的健康信息。您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哪一方面的这个健康信息呢？ 先为大家播报一下这周的我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好的。 2015年10月19日8点至2015年10月26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022次，外伤1023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07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76例，排在第三位。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出车情况。 哎，这个外伤还是排在了第一位哈。 对， 这可能是就是秋高气爽啊，然后出游的朋友比较多吧。哎，这个在外边 一直都是头号杀手。 哎，有点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另外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哎，这个量也出现了增长的情况哈。都是需要这个我们急救的这么一个这个紧急的一些症状。那么在这个每次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讲一些这个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防治哈，就省得到时候突发了以后再去叫车呀、急救啊，这个是就更麻烦了。那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点什么呢？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糖尿病患者的防治误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饮食控制误区，很多患者认为呢不含糖的食物对血糖没有影响而大量食用，其实摄入过多的食物也会造成血糖升高。比如荤菜和零食虽然不甜，但其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和油脂在体内均会转化为葡萄糖。相反的，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控制饮食而造成营养不良。糖尿病饮食控制的基本原则呢应该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均衡营养、少食多餐。然后第二个防治误区呢就是运动治疗误区。有些糖友服完降糖药之后呢空腹锻炼导致低血糖，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在餐后1小时左右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这个时候血糖水平开始升高，可减少低血糖的风险。还有些患者认为自己是病人，整天躺在床上，这样不利于血糖的控制。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药物治疗误区。别人用什么药把血糖控制的较好，我也用什么。事实上呢，糖尿病治疗是个体化的，药物选择必须根据患者的糖尿病分型、病程、胰岛素功能等来综合考虑，不能盲目的跟从。然后第四个防治误区就是血糖监测误区。有些患者认为呢无症状就不需要监测，其实长期高血糖，机体的耐受性提高，很多血糖较高的患者呢并没有口干、多饮、多尿的症状。由于疏于检测，高血糖在无形中对机体产生了损伤，造成各种并发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些误区在日常生活中呢就需要，尤其糖尿病患者就需要进行一些注意。 哎，咱们总是说病来如山倒啊，这个一下就不成了，然后赶紧叫急救车。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它一点一点积累，就是最后产生那个结果的这个诱因。在生活当中把这些把握住了，这个就可以不那么经常的出现那种急救的现象了。好，谢谢你带来的健康信息。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见。 哎，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季彤。今天呢，请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云大夫来给大家啊介绍脑中风的预防与治疗。周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呢，说到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啊，还是能够有一些现象能够让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有这个中风的可能。记得您讲了一个英文的那个 fast 这么一个单词， 嗯， 它的这几个字母就代表了这个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哈，一些 对测验 测验， 嗯， 您再给简单的再讲一讲这个几个注意的这个测验好不好？ 好的， 嗯 嗯，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测验方法来测验是不是有脑卒中的发生、 嗯、 啊。那么 fast F A S T， 那么包含这几个方面 ，F 就是 face。Face 就是脸， 嗯， 那么我们做的呢是一个微笑的测试，就是让病人呲牙或者做一个微笑的动作， 嗯， 这样的话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是不是对称， 嗯， 比如说有病的一侧一般眼口角呢就不是有动就不动啊，一般有平着或者往下耷了，你只要是一笑的话呢，正常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嗯 啊，如果这样的不对称就表示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微笑测试。A 呢表示 arm 就是手臂。那么我们做这个测试呢，就是让病人两只手平举，不管你是坐着还是躺着，两只手平举，坚持15秒钟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有病的一侧，那有可能就在这15秒里面就出现了滑落，或者是两上肢举着不对称啊，有一侧会要往下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S 就是 speech， 就是语言的测试。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出现说话不清楚、大舌头，或者是说呢，别人讲话他听不明白等等啊，或者完全的不能讲话，那么这都表示有脑卒中的问题出现。 哎， 那么当出现这三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最后就是 T time， 这种情况下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立即拨打120或者999，送到医院就诊。 嗯，这几个字母代表的意思，大家呢这回希望您能够记住。那到了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因为您也会接诊这样的病人哈。 对。 那您是不是也会让他们做这些测试，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诊断呢？ 哦，我们呢是要给病人做查体、 哦、 那么检查要比这个细致很多， 嗯 啊、那么还有眼睛的检查呀，其他肢体的感觉、运动等等的检查都有， 嗯 这叫查体。那么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客观的检查， 嗯 啊、血液系统的检查，或者呢 CT 甚至核磁的检查等等都要做的。嗯， 好、哦、这是要照 CT， 要照那个叫什么核磁共振什么之类的。 哎，对，这是根据病情的需要。 哦、嗯、通过这个拍出来那个片子，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 嗯、 就是里边那个血管啊它的那些情况，才能、 哎、 最后的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 嗯， 因为如果呢是 CT 的话呢，它就可以首先除外一下出血和梗塞， 嗯 啊，如果出血的话 ，CT 就会显示一个高密度、 哦， 那么我们知道它是有血了， 嗯， 那么如果梗塞的话呢，可能当时就是一般几小时或者24小时之内，但是上面没有显影。啊，没有什么，嗯，就是影像 空的。 那么对，空的，就是说还是一个正常的片子。 嗯， 嗯，但是呢，这个病人有客观的损伤的证据，就是我们给他做查体，发现他有损伤，啊，那么通过 CT 呢来除外一下脑出血。 嗯， 因为你拍了出血，当时就会显像。 对。 啊，那么如果不是出血的话，那么我们就按梗塞来考虑。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溶栓，那么要看看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缺血，还是真正已经梗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医院是可以急诊做核磁的检查， 嗯、 这样看的会更清楚明了。 这个医院里有相关的专业设备。 对。 哎，这个能够查得很清楚了。 嗯。 接下来呢就是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如果是血栓的话，好像得找到它到底在哪儿堵上了，得找到那个点，然后再想办法给它用药吧。 其实也不是的、 嗯、 一般来讲呢，我们就 不是说一定要找到某一个部位、 哦、 那么只要判断了它是血栓，经过核磁证实，比如说它的缺血的范围有多大啊、 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是首次的这个发病，那么发病的症状呢是在发生后3个小时以内就到了医院、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它叫 TPA 的药物治疗、 哦、 TPA 呢实际上叫组织型纤维蛋白溶解酶原活化剂、 嗯 它是一种溶栓药，它可以直接把这个形成的血栓把它溶解掉、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血栓直接溶解掉以后，血管通开这个病人会你会看到一个像奇迹一样的状态，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偏瘫躺在床上，那么注射了 TPA 以后呢，大概一般2-3天左右，你会看到他会坐起来甚至走路了、 嗯、 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 你就躺着进来站着出去。 哎，站着出去了对，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件事儿。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期盼的一个结果、啊嗯。 对，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就是说3个小时发病3个小时以内、 嗯、 或者呢最长我们会延到4.5小时之内。 哎、 嗯、再长了就不能做这个治疗了。 没错，这个就是您开始咱们又重复了一遍强化大家印象的那个 FAST。 嗯， 一定要快， 对，要快。 嗯，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本来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慢性病 哈、嗯， 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或者是什么高血脂啊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有这样疾病的人群就更容易发作咱们所说的这个脑中风？ 哦，这个呢是讲的是一个就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的问题 哈、 嗯、那么我们呢是把这个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分为2类，一类呢叫不可控因素。不可控的意思是说确实我们自己不能够控制， 嗯， 比如说像年龄一般呢大于50岁或者55岁以上，这是你不能控制的。再有呢家族史是吧，就是说本身我们兄弟姐妹或者父母的兄弟姐妹等等他有这样的疾病， 嗯， 那表示我们基因里面可能有一些某些缺陷，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左右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季节性别这种都是我们不能控的因素。那么一般男性呢会发病比女性要高一些， 嗯， 寒冷的季节里面发病会多一些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嗯 那么还有一类因素呢叫可控制的因素。可控制的危险因素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抽烟酗酒、 嗯、 然后呢生活方式不正常，再有呢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嗯、 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呢都是我们可以能够控制的。 嗯，这个所谓的控制呢就是节制 对，我们在这上下功夫。 是，您像那个、您刚才说的吸烟是吧，喝酒，这个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是到了这个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就把它要戒掉这就是一种控制。 是的， 嗯， 就是吸烟和酗酒呢是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它这个卒中的危险性和吸烟量以及持续的时间相关那么酗酒呢是这个酗酒的病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4-5倍、 哦、 而且可以增加这个脑出血的风险。 对，因为他喝了酒以后这个本身是很神经很兴奋然后这个情绪也很容易激动 血压波动也比较厉害。 没错， 嗯， 那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样的病人是不是也应该特别注意不要这个出现这个中风的现象 高血压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它是脑卒中的最重要的而且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嗯、 那么血压呢与脑出血或者脑梗死的危险性都呈正相关，就是说、 哦、 哎，对，血压越高它的有可能的风险是更大的、 嗯、 所以呢控制高血压那么会一般会显著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这是血压。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它也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那么糖耐量异常或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他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也是较一般的人群是成倍的增加的。 对， 嗯， 你像这两个毛病是吧，这个高血压你就别断了那降压药， 对 啊，让那血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加强体育锻炼， 嗯 血压一般应该维持在140-90左右， 对， 那么有糖尿病的患者呢一般血压就控制的更稍微低一点，130-180左右， 没错，要 这控制血糖， 嗯，控制血糖。 还有一个像我这类人，血脂比较高， 啊， 是吧？他是不是血脂高了以后，时间长了，这血管里就容易堵啊？ 是，血脂高呢，一般来讲血液粘滞度就增加，那么脑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性呢也增加。 嗯， 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就是我们说的就脑卒中的发病率要提前了哈，啊，发病年龄30多岁40多岁的这个病人也很多哈，啊 嗯， 这是主要是还是因为这种我认为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嗯 啊，高血脂时间很长，有的人7年8年10年啊，根本不注意，因为它不影响吃不影响穿，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响， 只有在那健康体检的时候， 体检的时候 测出来， 没错。但是这时候呢，顶多大夫会告诉你说控制饮食， 哎， 加强锻炼啊，然后听一听就过去了， 嗯。 实际上时间长了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在影响您的血管，然后使血管硬化加剧， 嗯， 而且有一部分病人呢，在血管的地方还会出现斑块， 哦， 啊，直指的沉积这种斑块。斑块有一个很大的危害是它会脱落， 嗯 啊，颈部的血斑块如果脱落的话呢，会打到脑子里， 哦，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把一个小的地方堵住了， 嗯嗯， 形成了腔隙梗塞，或者呢斑块本身呢它会逐渐的加大啊增大，就像你这个比方说我们说的水流的水道啊， 嗯， 这个水道里面呢，如果你渣子比较多，那么旁边又出来一个石头的话啊， 嗯， 那么这些渣子都会逐渐的沉积在这个石头上， 对吧？越沉积越多，那么有可能会把这个水道堵住，最起码也会使水道变得狭窄。 嗯， 那么供血的情况就肯定是啊要差。 是。 那么给脑子里供血不够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没错，像我们这个打个比方吧， 嗯， 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是一条一条的河流。 嗯。 啊，这个它有干流也有支流。 对。 你想这个干流还比较宽一点哈，比这个通道比较痛快一点，它万一有点什么这个东西的话，还堵得不那么厉害。但是您要是把这东西哈，它脱落以后，它冲到那个支流那个小的地方、细的地方去了，它就很容易堵住了。 对，堵住了。 嗯，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啊， 嗯， 要多锻炼，控制饮食，也是高血脂的人。 对， 嗯，像我这种体重比较超的比较多，俗话说，你们这些啊胖子啊，这个肉太多的就得特别注意啊，有这个中风的危险，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就是超重的人啊， 嗯， 肥胖的人也是一样，一般来讲血脂都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这样的人一般运动的都少， 嗯， 就是血流的情况也是啊，血液比较缓慢，粘滞性增加等等， 嗯， 啊，特别容易出现，万一有一个就是小的一个斑块或怎么样的，那么它很容易在那上形成一个就逐渐积累起来更多啊， 嗯， 这种情况。 所以减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一般来讲，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高危人群的话，确实会告诉他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没错， 这个不是说说，确实是需要身体力行的来做。 嗯，这个要注意的这些人哈，啊，咱们都提醒了。那么作为家属来讲啊，比如说家里啊某一天啊，老人也好， 嗯， 或者家庭某个成员也好， 嗯， 突然出现了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这个口眼歪斜啊，这个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你就能判断他是可能是中风了哈， 嗯， 脑卒中， 对 啊，然后这个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就是在打完120这个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这段时间， 嗯， 也很宝贵啊， 哎，是 啊，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没有？能不能有什么措施我们做了以后能帮助到病人呢？ 哦。如果有发现了有这样的脑卒中病人，首先呢，一定是不要慌张啊， 嗯， 这个赶紧拨打电话。那么同时你要观察一下这个病人，比如说他是歪在那儿啊，在一个比如说是桌子旁边或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把他移到地上啊， 嗯， 或者平躺，不是需要一定要搬到床上去的， 哦， 就近啊放到一个地方平躺， 就近把它放平， 哎，对，放平，然后解开这个上面的啊，就是领子的那个领扣啊，不要太紧了， 嗯， 然后尽量让病人安静啊， 嗯。 那么挪动的时候，如果他确实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没法平躺，你要挪动的话呢，一定要固定颈部和头部， 嗯， 啊，不要随便乱动病人的头部， 哦， 这样啊，然后呢把它放到平地上。那么 不要垫枕头，因为枕头它会使呼吸道狭窄， 嗯， 所以呢必须要拿开， 就是平着就行了。 对，另外如果病人他有恶心呕吐的这种现象，尤其是你觉得他恶心， 嗯， 啊是要吐了， 嗯， 那么一定要让他侧卧位， 嗯， 侧卧位，尤其脸一定要侧。 对， 那么侧的时候呢，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呕吐物吐出来以后误吸啊， 嗯， 再回吸过去造成窒息， 嗯， 哎对，这个经常有这种情况。 对 啊，也不得不要喂食啊，也不要喂食， 嗯， 啊那么一定要让他侧躺。那么如果呢这个病人是有这种痉挛发作，就是抽搐，我们说的，因为有些病人就是脑部被刺激了以后呢，他有那种癫痫样抽搐发作，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要注意他周围的危险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放在一个桌子旁边啊，在那儿躺着，然后有桌布，那有可能这病人一动一抓的时候，一下子桌布上的东西就会带下来， 嗯， 打到他，所以呢周围的地方一定要做好清理，避免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乱动的情况下啊，然后受到伤害， 是意外的，就别的伤害，这个就加重了他的病。 对对，而且呢不要这种大声呼叫或者摇动病人的身体， 嗯， 因为这样的话也容易引起病人的紧张，而且导致这种痉挛， 嗯， 啊尽量避免光的刺激。 对对， 嗯， 他那个一晕啦，有的时候家属会紧张， 哎大声摇着，哎， 您醒醒， 哎， 您醒醒。 对， 这个时候可千万别这么 对，忌，这是禁忌的， 嗯，对， 嗯， 那么及时的送到医院啊，采取治疗的措施。 嗯， 家里有没有可能说备一些这个紧急处理的药物？有这样的药吗？ 目前呢，还确实没有那种急救的药物， 哦， 啊。你只要是把这些都做好， 嗯， 啊，有的病人可能有一些啊，比如说他会以前心脏有问题， 嗯， 啊，含一些比如说心脏的这什么药物， 哦， 啊，或者有的人可能备着安宫牛黄，经常有人问， 嗯嗯， 安宫牛黄我是不是应该备着，到时候就吃进去？ 对， 实际上现在呢，科学的讲，确实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啊，在你脑血管病的急性期的时候， 嗯， 你在家里头把它服上就能怎么样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好讲，它到底是一个梗塞还是出血， 对 吧？你想吃阿司匹林，但实际上阿司匹林本身是抗血小板聚集， 对， 它真是脑出血的话，也是忌用的， 加重了反而， 嗯 嗯，所以那叫吃错了药。 对对，尽快拨打啊求救电话。 对，别轻易的自己啊自行用药。 对， 嗯，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要配合医生来进行啊。这个经过治疗以后，这个脑中风啊，它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后遗症， 有， 有的严重一些，有的可能稍微轻一点， 嗯， 啊，那它恢复期也是一个过程， 嗯， 那在恢复期里边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嗯，实际上呢，目前呢，就是说整个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恢复期呢，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还真的是不是弄得很清楚， 嗯， 因为呢，就是说不论是梗塞还是出血，我们说了这些脑组织呢，它都是失去了血液供应，对吧， 嗯， 那么失去血液供应的这个组织呢，也不是所有的脑细胞都会死亡， 哦， 那么还有一部分细胞呢它是存活的， 嗯， 这部分存活的细胞呢它可以重新工作啊，另外还有呢，大脑呢也可以进行重组。什么意思呢？它是用其他部分的脑组织的功能取代了这些死亡的神经细胞的功能。 哦， 对，就是我们的人体是确实是很奇妙的，它有一个自己代偿的过程。当然除了那个大夫的用药治疗以外哈，那么它这个卒中的这个恢复哈，这个细胞的就是重新的一个工作需要一些时间， 嗯， 那么一般来说呢，运动的恢复要快一点，感觉的恢复就偏侧，如果麻木，你就觉得这个病人可能会一直持续着， 嗯， 一直留着，他很不舒服。那么运动功能恢复要好一些，也要快一些，感觉的恢复呢要缓慢一些。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我刚以前说的吞咽的功能，吞咽功能恢复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呢就恢复得很好。 哦， 但是呢，言语的功能就是说话，确实很慢很慢，就是它恢复的就很慢， 嗯， 就这个过程里面呢，家属还有病人他一定要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嗯， 啊，另外呢一直要有一个信心哈，然后要坚持不懈，一个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啊，长期的服药，还有一个长期的康复的治疗， 嗯，那个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嗯， 啊，多活动， 嗯， 啊，按照医嘱来用药和饮食， 嗯，对， 这样呢有一个慢慢的恢复的时期， 对 啊，千万不要急躁，